净了。哎呦，心中暗想，我的命太苦了。我跟徐良定亲之后就见过一次面，连一句话都没说。石指望早早的过门成亲，哪知他的荣任开封府的命官，到处捕盗抓贼，公务缠身，对婚期一再拖延。如今奉父命来找未婚夫，结果扑空了。好不容易涉水登山，走到葵花岗，又见着你了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855630139304899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想远方爱生活，想上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Thank you.